让你哭啊，看家里哭啊！ 我完全不够生活环境。 啊，阿丽，你哭，你来快点哈！ 放别人， 太波了。哈哈哈！ 早有同感。 我看不到环境。 快动，反应很快耶！我都还来不及想。 我背下，我背下。 你赶快准备。拼的啊！ 做无去， 趣味啦， 哈，趣味，多谢。